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组织器官的衰老和功能退化是动物体内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就连地球上拥有最高智慧的人类也很难逾越这道屏障。而且随着人类的平均寿命不断增长，这种衰老和损伤给人体健康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使得人类有时不得不羡慕一些低等动物才具备的特殊功能。例如可以重新长出尾巴的蝌蚪和壁虎，或者是可以重新长出肢体的蝾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能否像这些动物一样，让已经损伤或者正在衰老的组织器官焕发新生呢？如今，一位名叫周琦的中国科学家和他的团队，正在利用一种科学而神奇的手段，解决这一难题。 半个小时左右，一定要把晚上积累下来邮件过一下，但肯定也看不完。我一般如果是在办公室的话，从7点半开始约第一波的人，7点半、8点，一般情况下到8点半左右都会有会了。如果要出去开会的话呢，一般情况7点半就要离开了，就要离开办公室了。北京交通，你永远不知道你路上花多少时间。 几乎每天早上7点钟之前，周琦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位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就算是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他也将大部分时间放在了他的工作和研究上。是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先导专项的首席科学家，他所研究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主要通过干细胞的获取、分化、移植与组织器官的再生，促进机体创伤修复、治疗疾病，具有重大的临床应用价值。近年来，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其发展程度也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生命科学与医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仅仅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支干细胞研究团队，而周琦和他的研究团队就是中国干细胞研究的拓荒者。他们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为提升中国干细胞研究的国际竞争做出了卓越贡献。 这些照片中的主角名叫小小，曾经被包括路透社、新华社在内的6000多家媒体报道。小小看上去和其他小鼠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它是世界第一只由非胚胎来源的干细胞产生的动物。众所周知，精子和卵子结合后会形成受精卵，经过分裂分化形成胚胎，这被认为是人体最初的生命形态。从胚胎中可以提取建立胚胎干细胞，胚胎干细胞能够分化成体内任意一种细胞，也可以发育成各种组织和器官，甚至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这一广泛的发育能力被称为胚胎干细胞的多能性。如果将这一特性应用到临床，通过细胞移植去替换体内损伤的细胞，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治疗人类的许多重大疾病。但由于胚胎干细胞不易获取，所以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一种与胚胎干细胞具有同样发育能力的干细胞呢？这样的干细胞与胚胎干细胞又会有哪些区别？适不适合临床应用？也成了周琦一直关注并研究的问题。2006年 ，iPS 细胞技术出现了。iPS 细胞就像是将体细胞回炉重造，直接变成一种可以分化成各种组织和器官的多能干细胞。但许多欧美科学家发现 ，iPS 细胞存在各种发育上的缺陷，并质疑这种回炉重造的细胞是不是一种好的干细胞。为此，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陷入了一场科学上的争论。从2006年开始，周琦和曾凡一等中国科学家一起对这一争论展开了研究。2009年，经过周琦和研究团队3年的努力，在对诱导体系进行各种优化之后，他们将 iPS 细胞成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小小就这样诞生了。中国科学家也因此向全世界首次证明了 iPS 细胞具有和胚胎干细胞一样的发育能力。 名字由来也是，这可能跟给孩子取名是类似的，想了很多有哲理的，我是从《论语》里面去翻，能不能给这个来自于中国的老鼠起个名字。但实际后来我合作伙伴跟我讲说，还不如就叫小小，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最后这个工作呢被这些国外科学家评价为小小虽小但它的意义是巨大，可能也是代表了这种小小的一步一个改善对人类科技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作为世界第一只从非胚胎来源的干细胞产生的动物，小小在诞生后不久就登上了最权威的英国学术期刊《自然》，随后又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09年世界10大医学突破之一。曾经克隆了都里羊的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科学家表示，在克隆的道路上，小小接过了克隆羊都里点燃的火炬。对于周琦和团队来说，小小的诞生意味着他们已经在 iPS 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按照常理，他们应当继续研究，直到实现 iPS 技术的临床应用。可就在小小诞生后不久，周琦对 iPS 技术的研究却戛然而止。 我们未来可能还有更新的技术来取代 iPS。那么 iPS 从另外一个应用的角度来讲，我从来不认为 iPS 是一个最理想的用于细胞治疗的这样一个细胞系统，因为它只是无穷无尽的在趋近于胚胎干细胞。它 它毕竟要经过很多的人为的处理诱导，哪怕现在技术在改进，它也是一个不如胚胎干细胞那么理想的一个细胞来源。所以如果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当我们可以通过足够的公共的库的建立来解决细胞来源的问题的话，我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耗时费力有风险的个体化的方案？所以从科学的角度，从临床应用的角度，我实际近几年我很少涉足 iPS 研究的这个领域。 iPS 代表的个体化医疗价格昂贵，细胞质量参差不齐。然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治疗方式显然不适合大多数患者的治疗。因此，周琦希望建立一个可以覆盖绝大多数患者免疫配型的胚胎干细胞库。患者可以直接从干细胞库找到和自己没有免疫排斥的胚胎干细胞，用于疾病治疗。与 iPS 相比，干细胞库无疑能让更多的患者从中受益。 我相信未来的治疗和医疗手段应该是一个服务于大众，所以当我们在想，如果中国我们的民族大概如果我们的干细胞库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可以满足80%-90%的人的使用的时候，那么这样一个公共库的价值非常大，而这个未来使用的代价又是非常小的。所以临床级干细胞库跟 iPS 比较而言，它是一个公共库和个性化库的一个差异，可以相互补充。但对中国而言，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大力的推动能够服务于普通民众人民需求的这样一个胚胎干细胞的资源平台。 周琦研究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干细胞治疗现有的医疗手段无法治愈的疾病。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广阔的应用前景，2002年，周琦放弃了法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回到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但当时国内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连条件稍好的动物培养房都不能给他提供。 2005年我来实习的，当看到一个很简单的小板房，二楼的小板房搭的一个实验动物的平台。后来我的师兄师姐就告诉我说，是因为我们主要是以实验动物以小鼠大鼠为主，周老师他要做这个，所以当时他就自己动手去搭建了一个活动的板房，作为一个临时的一个实验的基地。 没有充足的资金，没有先进的设备，更没有专业的团队，但周琦没有向任何人抱怨，硬是一个人把这些问题扛了下来。 从我回来，我法国的实验室主任就一直想来看一看。大概我回来不到一年的时候，他带着一大批的实验材料来看我。我为了他来访，我去找公司借了一套设备，借了一套机器摆在我的实验室。因为我真的不想让他看到我回来以后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来的时候，尽管觉得这个条件不是特别的满意，但实际他看到的设备是我借来的。 这台陈旧而孤独的显微镜静静地待在实验室的一角，这是周琦回国之初为数不多的专业设备之一。也许是受到了借用设备的启发，为了获得这些设备，周琦决定与一家世界著名的光学仪器研制公司进行谈判。既然是谈判，就需要筹码，而周琦的筹码仅仅是一篇文章。 那个年代回来的人不是特别多，所以当时在生物技术领域呢， Nature 登了一篇文章，就讲到这些回国的华人科学家，其中有我，所以 Nature 他们希望用一张我的照片 实际我提交了一张我学生做实验的照片，所以在 Nature 上这个文章登出来以后，实际我偶然发现，哦，这个实验照片里 Nature 没有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徽标抹掉，所以我拿着这篇文章去找了这个公司，我说你看看你们公司的设备已经在 Nature 登出来了，我说我们现在没有一篇文章在 Nature， 我说以后肯定会有。 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操作员葛明正在使用先进的实验仪器进行小鼠卵母细胞注射的实验。在这里，他们将利用目前最先进的单倍体干细胞技术，让两只雌性小鼠繁育后代。这也是周琦和团队最新的科研成果。不久后，一群没有父亲但拥有两个母亲的小鼠将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呢，比如说在前期呢，在实验室里面你刚才看到的他们的细胞的培养和基因的修复的这些过程呢，前期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拿到的细胞呢，都已经是改变了这几个关键的基因，把这些卵的特异性的基因呢变成了精子表达特异性基因，然后再注射到卵细胞里面，大概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大概成功率怎么样？天哪， 发育最近发育的还是比较好，3%到5%的， 3%到5%。所以他们现在操作的，你看到的每一个胚胎，最后100个里面可能有3到5个能够活下来，都是这种来自于两个雌性的个体得到的后代，这个在以往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这个成功率相对来说是算高还是？ 非常高了，这已经非常的高了。我们知道普通的试管婴儿的效率也只有20%到40%这个样子。 从2011年开始，葛明就在周琦实验室担任技术员。经过4年多的时间，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实验室里的技术骨干。看着葛明娴熟精细的实验操作，没有人会将现在的他和一名汽车修理员联系在一起。 因为你没有好的技术员，所以我们当时也尝试跟我几个好朋友们一起，我们尝试着是不是我们可以自己培养技术员，所以我们开着车去了唐山，找到一个叫唐山化工技校，去找了人家校长和书记，他们都认为我们是骗子，因为我们都很小那个年代。然后我们跟他们谈了一个合作，他们要找实习，要找工作单位，说能不能来科学院实习做跟细胞培养相关的工作。 4年的时间里，葛明完成了从汽车修理员到实验技术员的转变。如今在他的手里，诞生一只同时生殖的小鼠只需要20天。这里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实验鼠培养房，恒温恒湿的环境里培养着近50000只实验鼠，它们都是干细胞研究必不可少的动物模型。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这些没有父亲但拥有两个母亲的小鼠。 我手里拿的这两只老鼠就是我们通过单倍体干细胞技术实现的两个雌性动物的生殖，我们管它称为孤雌生殖的老鼠。这个老鼠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母亲呢，我们是从它的体内获得了干细胞，然后用这个单倍体干细胞技术变成了具有单条染色体的这个干细胞。那么这种干细胞呢，虽然它也是只有一对的染色体，但是它也不能替代精子去完成对于一个老母细胞的受精。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尝试对这个细胞去做基因的这个操作，然后我们尝试了这个 H19 的敲除，尝试了个 GTR2 的两个基因的敲除，最终呢，我们发现只有同时敲到了这两个基因才能完成了这个动物的逆转。那进而我们把这些干细胞呢去再次注入到这个它的第二个母亲的这个卵母细胞中，这样呢我们就获得了这个动物。那这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这个老鼠是可以成功的繁育成后代的，但是它的后代呢，由于只有它两条 X 染色体没有 Y 染色体，那所以它这个老鼠的繁育的后代也都是雌性的动物。 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实验。 它是因为只有一套染色体，这跟我们传统意义上见到的二倍体细胞是不一样的。当你对它进行基因修饰，因为它只有一条链，这是非常容易的，你可以非常容易看到表型。所以对人类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这些细胞系就是最理想用于基因和药物筛选的这种细胞类型。 如今科学家们利用单倍体干细胞技术进行基因的观察和筛选，进而通过基因修饰来影响细胞的形状和功能，对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假惺惺，爱不要对坐无言浪费。

传基因对于动物克隆研究的重要性，周琦很早就认识到了。因此早在1999年，周琦就来到了在遗传领域久负盛名的法国国家农业研究中心。除了研究遗传问题，在这里周琦也取得了他在克隆领域的多项研究成果。 因为我从事动物克隆，我是一个做胚胎和发育的这种专业做的动物克隆，我一直觉得动物克隆未来的一个出路和解决它的科学问题的一个出路一定是遗传。 来到法国不久，他便和当地的同事一起克隆出了欧洲第一只胚胎干细胞克隆小鼠，这在法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尽管这只小鼠在法国出生，但它却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哈尔滨。这也是周琦送给家乡的礼物。 在法国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实际是带着我们在中国的很多的科研的想法梦想出去。因为在法国我们挑战自己的第一件事情是小鼠的克隆。我可能在法国经历了最初的6个月之后呢，可能再也没有一个人来管过我，你的科研方向是什么，你的项目是什么，你的进展是什么。因为我们在6个月的时候已经，我相信可能我们已经扭转了我的同事们对于一个年轻的中国科学家的这种态度。所以在那儿呢，我们开始学会和尝试如何去挑战一些科学上最难的问题，哪些人是别人不敢干干不了的，我们去做。 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科技外交官的李顺龙先生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专门写了一篇名为他克隆了哈尔滨鼠的新闻报道，便对周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这里空气清新，几乎四季鲜花盛开，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只有远处偶尔高速驶过的从巴黎到凡尔赛的火车在提醒你，这里是繁华的巴黎。或许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让本就懂得艺术的周琦变得更加感性，也让他将科学和艺术更加完美地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做科学实验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是优美的，是值得欣赏的。 在法国期间，我大概攒下来上万张的反转片，有不同的主题，有欧洲的雕塑，欧洲的建筑。我们拍这些反转片留下来，然后在周末一张一张在墙上去看，打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所希望的那种生活。 除了克隆小鼠，在随后的几年里，周琦又和同事克隆出了世界第一只克隆大鼠。不久又利用细胞周期同步技术克隆出了世界第一头中期体细胞克隆牛。那时正值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他为小牛取名为奥运2008。和小鼠哈尔滨一样，周琦在法国的每一项科研成果署名都是中国科学院周琦。 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哎，你怎么做到的？因为那个年代没有人这么干。你在法国，你全新的全职的工作人员，全部是由法国政府资助的项目，你写个中国干什么？因为法国农科院它是一个公务员的这种单位，我们从来没有跟他们提任何要求，实际包括自己的住房和待遇都是他们提供，很好的生活条件，很好的工作条件。但我觉得我们给欧洲给法国做这么多工作，我们总要提点要求。我提点要求，希望能够署中国名字，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只希望我们这个工作中国人做的，为什么不能署个中国科学院？ 尽管周琦提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但一年之后，周琦还是做出了那个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决定，放弃法国绿卡和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回到 没有回国。我记得有一次在回来前，在一个很小的咖啡馆里，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跟他讲，我说今天我们要想讲一讲爱国的话，还要很隐晦的来讲，不敢不好意思讲，我回来是因为我爱这个国家，我希望回来做点事情，我到有一天，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毫不隐晦的可以来讲，做个中国人，你为什么要问我为什么回来，可以毫不隐晦的讲，我们很希望给这个国家做点事情。我还提过希望，说我希望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自己的团队在北京迎接奥运会。所以这些希望呢，在一点一滴的这个跟大家的交流和交谈里面，觉得在一点点坚定着我们回来踏踏实实做点事情这种决心。 2002年，周琦用一个30吨的集装箱将自己的家搬了回来。周琦认为，科学需要继承，更需要发展和跨越。那时他意识到，干细胞和再生医学应该是未来生物学研究的最前沿，于是果断放弃了已经取得多项成果的动物克隆，正式开启了发展潜力巨大的干细胞研究。 在离开法国之前，我们在家门前重新做了块水泥地，我和我家人在那块水泥地上很郑重的一个人踩下了一个脚印，所以多年以后回去我再看那个脚印的时候，很多的感触。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出来，法国的阶段过去了，我们重新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从回国那天起，我们在动物克隆这条路上，我觉得我已经做差不多了，我应该开启一个全新的方向，那就是胚胎干细胞。 如今周琦带领的干细胞研究团队已经是世界领先水平，但比起在法国相对悠闲的工作状态，回国后的周琦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了工作和科研上。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被放置在墙角落满灰尘的黑色琴包。 这很多到我办公室人问，这是个什么东西？是琴吗？这是把吉他，是个蛮好的吉他，我一个很好的朋友送，放了很久了，也没有擦它的灰。大家也都会问你弹吗？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弹过，但现在更多的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收藏品，是一个以往的记忆。把弦都已经松掉了，希望能把它一直保持着保存着。琴蛮好的，但到现在这个年龄，可能第一你没有这个闲情逸致，没有时间，第二呢，这可能不是我这个年龄再去涉猎和玩的东西，我可能有其他的更多的时间可能投到其他的上面。 这把朋友赠送的吉他一直处于闲置的状态，如果不是我们的到来，也许他还会沉睡得更久。除了自己的科研，回国后的周琦还作为专家组织参与了国家对于干细胞研究的调研和规划，为干细胞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工作的繁忙不仅让他放弃自己的爱好，也让他几乎没有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尽管父母理解他的工作，但还是给他提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家里人至少别的不要求，至少要求要按时去洗手间，因为经常会很久的时间一直没有时间去。我觉得我跟 在出诊的医生也是类似，因为永远都在有事情，都在谈话，每一个谈话也都很重要。那么这些应该只能叫乐在其中吧，因为这是一个职责，当你承担了这么多职责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做好。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北京干细胞库筹建于2007年，这里是中国最早最大的干细胞库。周琦和团队利用医疗废弃的胚胎干细胞，在这里建立了600多株临床级干细胞系，这也是周琦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道路上里程碑式的科研成果。 在经过严格的动物实验之后，那么中国的最早的来自于临床级的胚胎干细胞的临床研究就是从这个库起步的。研究级别呢，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研究使用的这种细胞系，而临床级别呢，是可以应用于临床的移植和治疗的这些细胞系。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呢，叫二氧化碳培养箱。那么这里头每一个里面都有不同的培养的细胞类型。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就是临床级的细胞在向视网膜细胞的分化。这些由于细胞损失、死亡导致疾病呢，都可以通过细胞移植和干细胞这种替代来治疗。 在北京干细胞库诞生了中国第一批经过认证的临床级胚胎干细胞和临床级功能干细胞，这也意味着利用细胞替换治疗人类疾病开始正式向临床迈进。但在真正的临床研究开始前，还需要在更高级的动物模型上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估。患有帕金森氏病的猴子得到了来自人类利用干细胞技术为它进行的细胞移植。 我们开展了做了很长时间是一项针对于帕金森氏病治疗的一个研究。那这里视频上就显示了一个，就是这只猴子模拟了人的帕金森氏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左手不能够有效的运动，跟帕金森病患者类似。那移植之后，我们就把胚胎干细胞做了定向的分化，把它分化成中脑多巴胺能的神经元，然后做了这个病灶部位的移植。那移植后7个月，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患了帕金森氏病的猴子，它的左手很好的恢复了它的运动能力。这显示呢，用干细胞基于干细胞的这项治疗有一定的治疗的效果。可以说灵长类的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估实验是临床前实验最重要的一个实验。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安全性是完全得到保障的，那有效性正在评估中，其中已经有个别的病例可以体现出这种细胞治疗方式的有效性。 经过了漫长而又重要的灵长类动物实验后，利用北京干细胞库里的临床级干细胞治疗人类的诸多疾病，就将正式进入临床研究阶段。黄斑变性是一种眼部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眼视网膜组织退化，导致人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在西方国家，黄斑变性是造成50岁以上人群失明的主要原因。在我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在60到69岁的人群中，黄斑变性的发病率也已经达到了10%。但就传统的医学手段，对这种退行性疾病显然束手无策。而北京干细胞库利用干细胞治疗黄斑变性，已经完成了一部分初期的临床实验，并且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还需要更长时间针对干细胞治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估。除此之外，利用干细胞进行子宫内膜修复，帕金森氏病治疗的研究也已经进入到临床阶段。通过干细胞进行更多组织细胞的再生治疗， 从根本上治愈组织衰老和功能退化等疾病，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因为现在医疗的手段基本还是打针吃药加手术，但其中一类的这一大类呢，可能是很难通过这些办法治疗的。一个，我们知道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很多的退行疾病是因为局部的组织细胞脏器坏死，细胞凋亡导致。那这细胞呢，靠传统的药物它是不能再生，如果干细胞呢可以填补充这一部分死亡的细胞、缺损的细胞，甚至缺失的组织和器官，这些人的寿命和健康是可以维持和延续的。如果从一个时间维度来讲，我相信在至少在中国5到10年间，我们是看得到可靠的细胞治疗的临床使用的。 2014年，周琦又多了一个身份，他被推选为国际干细胞组织主席。从2007年，周琦作为中国代表加入国际干细胞组织，到成为主席，这个过程只用了7年。作为国际顶尖的干细胞专家，在周琦的身上有太多的标签：70后院士，最年轻的百人计划入选者，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先导专项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等等。而在这么多称谓中，周琦最喜欢也最看重的只有一个。 我名片里可能只记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我很少用名片，但这是我可能里面唯一的 title。 这座正在建设的大楼建成后将成为我国第一个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中心，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干细胞研究事业将迈向一个新的高度。从孤身奋战到成立课题组实验室，再到创新研究中心，周琦逐渐带领自己的干细胞研究团队在这场国际竞争中完成了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跨越，也一次就一次在国际干细胞领域上演着中国奇迹。而周琦也将继续行驶在利用干细胞造福人类的道路上。 这个人的工作跟这可能比较难得的一个境界，你自己做的事情是国家需要的，也是社会需要的，也是这个领域需要的。总跟学生讲，说我们活在一个比较好的时代，生逢其时。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魔力 Music 节目， 我的心